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今天音乐是从我们最最熟悉的比才的《卡门组曲》开始的。那今天有人会说，主角会是比才吗？那其实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指挥者，也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版本，这是由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指挥就是玛丽娜爵士，内梅尔·玛丽娜。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比才的《卡门》，还有《阿莱城姑娘》。当然了，我们特别要向您介绍的也是这位指挥家，我是汪卓，欢迎你。 Thank you. 有人会说，你没有说错吧？这是玛琳娜爵士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吗？他不是最最著名的创建了田园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吗？但是此刻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而正是他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内维尔·马里纳1954年他进入了著名的伦敦交响乐团，成为了这个响当当的乐团当中的小提琴演奏员。而马里纳的指挥生涯开始的比较晚，是在1956年，32岁的马里纳创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圣马丁室内乐团，并且以指挥和团长的身份领导着这个乐团。从这时起呢，他便开始与指挥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马里娜应伦敦圣马丁教堂之邀筹办晚岛音乐会，第二年就创建了著名的圣马丁乐团，这是我们经常说的田野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并且一直担任团长到1978年。在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在60年代他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的录音，这是来自于比赛非常著名的卡门组曲。 内维尔·马里纳，他来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来演奏的，这是来自于比才的卡门组曲。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的是阿莱城姑娘组曲，在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段落，比如现在耳边所听到的。那其实在1968年以后，已经44岁的马里纳，他离开了英国，到美国去学习指挥，刚刚44岁了已经，并且期望呢在那里得到这方面的发展。到了1974年，机会终于来到他的身边。这一年50岁的马里纳受聘担任了洛杉矶市内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这样他就开始作为专业指挥家在美国打天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当年呢著名的美籍波兰指挥大师斯克罗瓦切夫斯基辞去了他担任18年之久的明尼苏达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的职务，这时马里纳又作为幸运者接过了斯克罗瓦切夫斯基的班，那担任了这个美国非常优秀的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多年来他一直是领导着这个很有名气的交响乐团，在美国日益激化的音乐竞争环境当中不断的拼搏，并且呢也是让这个乐团的水平一直保持在全美一流的行列当中吧。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这是来自于马里纳爵士他的指挥。 对于北京的观众，其实马里纳爵士并不陌生，来过北京好多次。当然了，很多人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在北京舞台上看到过他，耄耋之年还穿着燕尾服在舞台上一站就是2个小时，身姿优雅，指挥完一场又一场音乐会。这样的情况在古典音乐界并非是常态。过往比如像克伦佩勒、像切里比达克这样的长寿的指挥家，晚年演出的时候基本都是全程端坐在舞台上指挥。当时呢，年近91岁高龄的内维尔·马里纳爵士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骨灰级的指挥大师之一，却能够精神抖擞地活跃在舞台上，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虽然现在指挥家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指挥大师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是非常轻松的，来自于比才卡门。还有在下半时段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于阿莱城姑娘组曲当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音乐。那稍微等待一下吧，马上回来永恒的魅力，继续聆听经典。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前程落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如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仰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夜间开始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六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只有一度，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比才非常著名的两部歌剧组曲。那一部呢是《卡门》，在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那这是来自于《阿赖城姑娘》，这是一部非常通俗的话剧，描写的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方有一个青年的农民爱上了阿赖城里的一位姑娘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现在所来聆听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今天特别为您挑选的，而这位指挥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内维尔·马里纳爵士，他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版本。我是王卓，欢迎您回到第二时段。 田野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这是玛丽娜爵士他所创立的。那其实他还先后出任过像明尼苏达乐团、伦敦南区夏日音乐节、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那之后呢，他也是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在玛丽娜多姿多彩的指挥生涯当中，最引以为荣的是他1991年参与的莫扎特全集的 CD 的录制工作，45集当中有10集都是由他指挥的。而且在1993年，他获得了英国女王授予的成就奖，这也是英国第一个乐团得此殊荣。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来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来演奏的比才他的《卡门》还有《阿莱城姑娘》组曲当中的一些段落。 刻听到的是马里娜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其实在早年间呢，马里娜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首席，她虽然为英国指挥，但是却声名远播，经常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中心。她先后和欧美各国近20个优秀的乐团合作，或者担任音乐总监，或者坐镇指挥，或者客串，短短的几周长达数十年。还有呢，就是职棒所到之处都会获得乐团乐手们的人缘。那马里娜早年是个乐手，就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她就是在伦敦交响乐团担任首席，所以呢，她和其他的指挥相比呢，她可能更了解乐手吧。她从来都不做独裁者，而是以演奏家去指挥和领导乐团，因此许多乐手都喜欢称她为绅士先生。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比才的音乐，当然也是来自于指挥家马里娜的指挥。我是王卓，感谢您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吧。明天见。